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在9月27号周四的晚上，飘着雨的北京夜，来到爱的更久点这档电台点歌节目。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呢，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第一首歌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站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一首歌， 无论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飘雨的北京夜，心容易变得有点黯然神伤，所以第一首歌呢，带来一首很暖的歌曲，用这样的温暖来驱走秋雨夜的小寒冷。下面这首歌呢，马上就给我们带来了秋意浓的调调，这是来自我们的朋友小王想听到的片片枫叶情。 一句他低叹再回了这段缘，片片红叶转回头望告别了 久远的歌曲，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甚至能够跟他哼唱着，但总觉得秋意浓，又加上秋雨的夜，这样的声音就好像是推开了回忆的大门，一下子又把很多过往的事情带到眼前来。重要的才会放在心里，重要的也会跨越万水千山，不管在哪里，不管他此刻是否能够听到，你的心里一直都在对他诉说着不变的誓言。而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在国外的朋友特别要在一个特别的纪念日的晚上送给男朋友的歌曲，这是来自善林朋友要点播给男朋友的歌曲。他说很想通过下面这首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告诉男朋友，很幸运能遇见你，谢谢你的付出，谢谢你让我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百分百的爱情，也许未来在光年之外，但我愿守候在未知里为你等待。我不喜欢异地恋，但我喜欢你。我在国外读研，你在北京读研，虽然是异国恋，但我很想在纪念日的时刻给你一个暖暖的惊喜，为你送上这首歌，祝福我们的爱情，也祝福你。 感受停在无法断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着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着像尘埃漂浮在 一首非常感动的歌曲啊，希望在异国的你还有在北京的他都已经因为这首歌而再一次确定了永远不分离的信念。北京下雨了，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在路上开车特别停下来要点播的周先生。 想用专属你的荒城花盖山中，很熟悉的城，别躁动，有人会被平庸变得心术不正，知道是错还可以冲动，种种欢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某些情绪让人幻想感动，那人不是我，却担心时空。谁在诉说，歌颂这时代的忧愁，等待的干涸像被残酷割舍，深中悲伤的天空太躁动，寻觅的结果只是我的阴谋，如此怯懦怎么给承诺，多想你用种种欢笑 是在天黑以后下的雨， 现在我在建外大街14号，依然能够听到外面的一点点雨声，应该是稍微小一点了。不过一场秋雨一场寒，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场雨之后呢，天气将会更加的转凉了。包括我今天穿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那种露一点洞的牛仔裤哈，大家都会觉得有点凉了。是啊，我总不能在里面穿个秋裤吧，所以呢就要把这种带洞的牛仔裤呢就要收起来了，穿上更加完整版的裤子了。生活里真正在意你的人，他一定会注意你的这个着装啊，你的冷暖呢、啊，会像你的家人像父母一样唠唠叨叨的关心你。下面这首歌呢，我要带给因为听广播而相爱而一直在一起的一对情侣。好像每年这一天我都会帮这位男子送他最爱的女生一首歌。他说在这个微凉的初秋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日子，更是一个特别值得去纪念的日子，还是那个熟悉的日子。虽然这一年经历了一些变化，不管是好还是坏，一切都会过去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亲爱的大美妞，你要加油，美美的，祝你生日快乐，余生陪你一起走，有我呢，么么哒。这是来自听友随遇而安的男子要送给他最爱的女孩 Sky LE 的歌曲。为你们换一首浪漫一点的好吗？这首歌呢是2018版的最浪漫的事，希望你们的浪漫能够真的在一生里都贯穿始终，你会一直如年轻的时候那般的爱他。最浪漫的事，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

过了生命，爱始终平凡无奇，不在空旷的墓地，老去后还爱你。 为你弹这首爱你的夜曲，激荡我散去的爱情。 有时候我们的快乐真的很简单，就是在自己喜欢的电台里听到一首喜欢的歌手的歌曲，又是好朋友点播给自己的，就足以泣不成声。这个朋友也发私信跟我说，他听到了，觉得有好朋友在这个世界上真好。真好这两个字是最近很多朋友都愿意说的，虽然在说的时候也会是满脸就是那种强颜欢笑，真好。要过国庆之前呢，有许多朋友为了休息呢，要很多工作要集中了去做，真的会觉得这段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是呢，一想到全新的十月天，有长长的假期，还有天气虽凉了，但是会有一些很浓情的日子的到来，也会让你觉得日子很有盼头。还有就是，爱你的人一直在你身边，不离不弃，甚至你还会期待一场雪的到来。听友来小倩儿说，我想给我们家左老师点播一首 M Yao， 因为呢，我说在今年北京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们就去领证，左老师在车里听呢。好的，杰森马叶子的歌曲带给你们两个，希望这场雪快点到来。 Well, you done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 chill,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Mm-hmm. Hey, hey. 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